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初恋的故事，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擦肩而过呢？ 哎，终于结束了。 啊，怎么了？ 刚才我遇着一个高中同学，刚跟他聊了一会儿，说起来我们得有4-5年没见了。 老同学见面是高兴的事儿啊。哎，你怎么还叹气呀？ 他呀，其实是我喜欢的第一个女孩。 是吗？ 而且她这次放假是来找她男朋友的，没想到让我遇见了。 这确实还挺尴尬的。那你们当时为什么分的呀？ 那得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喜欢上她吧。 也对， 我记得是我高一那会儿吧，也就16岁吧，班里的同学都长得比我壮实，就我长得又瘦又小，跟个初中生似的。而且当时青春期嘛，我脸上长了好多青春痘，一块好皮肤都没有。一个发小还说我那时候的脸就跟被散弹枪打了似的，坑坑洼洼的。我表面上不在乎，但心里还是挺自卑的，所以在班里就一直不怎么说话。 哎，让我猜猜，是不是当时只有那个女生愿意和你说话？ 没错，当时班上愿意跟我说话的女生只有她，她叫汤颖峰。那会儿我就觉得她的名字特别好听。我记得开学的时候她坐我前桌，总是转过头来找我借笔。你说怪不怪，她不找同桌借，非得找我这个不爱搭理人的借。而且那时候我看到女生对我笑就觉得不好意思，总觉得人家是在嘲笑我，但是他特别爱笑，一天要对我笑10几回。我就想，应该没有人这么无聊要嘲笑我这么多回吧。再说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也是圆圆的，特别可爱。就算他是真的在嘲笑我，我也受得了，就当是欣赏了嘛。 那你是那会儿就喜欢他了？ 还真不是。虽然那个年纪是会对异性有些幻想吧，但我当时真的没喜欢过谁。哎，对了，我还和一个给我当家教的哥哥请教过幻想和喜欢的区别，他告诉我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如果哪天我遇到一个女孩，完全不会对她有什么幻想，但还是很愿意跟她聊天，那就是喜欢了。我当时就想啊，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没对汤颖峰产生过什么那方面的幻想，但又很喜欢和他聊天。 那这不就是喜欢了吗？ 是啊，可是我当时没想明白，只是把他当成好朋友好同学，还是关系很铁的那种。哎，上学那会儿 不是流行传纸条吗？我和汤影峰总是趁着老师扭头的时候在课桌底下传纸条。有时候老师发现了，我们俩就被罚写笔记习题什么的。他写得快，每次写完还帮我写一会儿。我当时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觉得这朋友太仗义了。不过虽然被罚过好多次，但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传纸条，而且越聊越多。刚开始的时候一天也就写半页纸，后来一节课就能写两页纸，就跟微信聊天的纸质版一样。 有这么多可聊的呀？ 是啊，而且我们的话题也不只是在学校里那点事儿，会涉及到一些私事啊、心情啊什么的。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爸爸对他很严格，都16了还总是动手打他 啊。 他每次说的激动了就气鼓鼓地跟我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他爸丢到阿富汗去，这样就没人管着他了。 他爸这么严厉啊？你见过吗？ 见过呀，我们那时候住校，每周五放学他爸都会来接他。他爸总是板着脸，和汤影峰一点都不像，我就总是偷偷冲他翻白眼，还猜测过这估计不是亲爹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女儿16了还要打，确实有点过分了。 可不，所以他把他所有在家的委屈全都倒给了我。我们越来越交心，总有说不完的话。跟他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舒服，就想着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 嗯？难道他不喜欢你啊？ 嗨，我们不是一直传纸条吗？传着传着才知道我们俩竟然是一个初中的，就是班级离得远，所以没见过。当他知道我在初中的班级之后，竟然立刻就开始跟我打听我初中的一个哥们儿。我以为他们是朋友，没想到他跟我说初中时他就喜欢我那哥们儿，因为他打篮球时特别帅，他还给人家递过情书，就是后来没有回复，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虽然觉得有点别扭，但一想毕竟是初中时候的事儿了，所以就没在意。 对啊，既然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又何必吃醋呢？ 可是后来他还告诉我，他很喜欢打篮球的帅气男生，可我个子小，不会打篮球，也没兴趣打。可你也知道吧，上学的时候篮球场上总是有各种打球耍帅的男生，投不投得中不重要，重要的是动作帅不帅。只要一做出各种帅气的动作，围观的女生一定会疯了似的尖叫。他还说女生们就吃这一套，我当时可能是觉得有点委屈吧，就没再说话。然后有一天上完体育课，他突然跟我说他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因为那个男生打球很帅。我一听这话就不舒服，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跟吃了黄连一样。 我懂。 可能也是憋着一口气吧，我就装着不在乎似的问他是谁。结果你猜是谁？他说的竟然是我同桌。 你同桌？ 是啊，你是不知道我同桌长什么样，真是一脸的横肉啊，每天一来学校就埋头睡觉，一直到放学中间几乎都不带醒的。有时我看着他就会想，他一定会长成那种一脸褶子挺着啤酒肚的中年人。所以我是怎么都没想到汤影峰竟然会喜欢他。 哎，那你怎么处理这事儿啊？ 我气得3天都没跟汤影峰说话。哎，其实直到那时我才发现我一直都是喜欢他的，以前没有经验也就没多想，直到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完全转移到另一个男生身上的时候我才知道。 他发现你的反常了吗？ 发现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看我不跟他说话还以为是我们友谊的小船翻了呢，就跟我说他只是对我同桌有好感，不是要跟他谈恋爱，也不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一听这话真的特别想跟他直说了算了，可是我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那后来你们一直都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交往呢？ 是啊，他还是什么都跟我说，连我同桌约他晚自习去学校广场边的小亭子约会都跟我说了。说完他还解释说不是去谈恋爱的，只是去看看。我就嘱咐他绝对不能让他亲上。 不是吧？ 这你都要管啊？你这让人家怎么回答你啊？ 他答应我了呀，可我还是不放心，就偷偷叫上我的两个发小跟踪他们，万一我同桌要干点什么就冲上去揍他。 结果呢？ 结果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正在亭子里站着呢，我不敢靠得太近，所以什么都看不清。后来他们从亭子里出来，在广场散步，周围也没什么东西能掩护我们，我发小就提议躲在草丛后面跟着他们。又跟了一会儿，天都黑了，我们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发小就跟我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我同桌一顿给我出气。可我怕唐颖峰生气，就说再等等吧。结果这一等，连他们俩的人影都看不见了。我刚站起来想找找他们，突然就窜出个人揪着我的耳朵朝我大喊。 是你同桌？ 不是，是汤颖峰。他揪着我的耳朵哈哈大笑，他说他一早就看见我们了，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谢谢，还抱了我一下。那会儿我就打定主意了，我一定要追到他。所以第二天早上第一堂课间，我特别潇洒地把书包甩在桌子上，跟我同桌说，哎，我知道你想跟唐颖峰谈恋爱，我也想，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那你同桌怎么说？ 嗨，我说话那会儿他的盹儿可能还没醒呢，特别迷茫地看了我一眼，说啊，随便。我当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马上就跟他握了握手，也算是宣布和平开战了。可事实证明啊，两个男人公平竞争一个女人的结果，就是 成王败寇， 是谁都得不到 啊。 可能不到两个星期吧，汤颖峰特别兴奋地对我说，他又喜欢上了班里的另一个男生，原因竟然又是因为他打篮球的样子很帅。 不是，这青春期的女生都这么朝三暮四啊？ 所以你也能想象我有多无语了吧。我把这事儿告诉了同桌，结果他就耸了耸肩，继续埋头睡了。之后我才听说，我这同桌早就在追班里的另一个女孩了。 啊？看来这朝三暮四不只是女生的特点啊。那你后来？ 后来啊，我渐渐的就不跟他说话了。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分了文理科，我去了理科班，他去了文科班，我们几乎就没有交集了。虽然他和我说我们还是好朋友，但不在一个班，又不是情侣，我们跟路人也没什么区别了。哎，可我一直都很不甘心，就算不说话，我心里也还在想着他。我总觉得我得亲口对他说一句喜欢，可我又有点害怕。直到高二的时候，学校广播站开通了点歌服务，我才觉得机会来了。 所以你去点歌，然后趁机表白了。 对，我发小的朋友是广播站的播音员，我就找他帮忙，说要点歌送给汤颖峰跟他表白。我发小觉得我都半年多没跟汤颖峰说过话了，突然表白肯定没戏。其实我也知道没戏的可能性很大，可我要是都没说出来就放弃了，肯定会后悔的。说出来了就算被拒绝也没有遗憾了，所以就去了。 那结果？ 结果你肯定也猜到了吧？当然是没戏了。 你被拒绝了？ 哎，那天我先跟广播站的同学说好了，等到晚自习之前的课间那会儿，应该是6:10，准点放周杰伦的《风》，因为汤颖峰特别喜欢周杰伦，这首歌里又有他的名字，我觉得他肯定会高兴的。歌曲中间又可以穿插一段对同学的祝语，但不能是露骨的话，所以我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段特别文艺的话，给了那个广播站的同学，让他在歌曲中间帮我念出来。然后我叫上汤颖峰以前班里的闺蜜，在6点的时候约她到广场那儿的亭子里走走。我发小当时也陪着我，结果没想到汤颖峰看到我出现，竟然吓得直接躲在了她闺蜜的身后，就像只猫一样看着我。 啊？怎么会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啊，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我之前写好的信递了过去。他没接，我就向前走了一步，他就往后退一步，而且他盯着我的眼神里竟然全是恐惧。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看我，就好像是在看一个危险的陌生人。 危险的陌生人？不至于吧？ 哎，我当时也觉得应该不至于，所以我还是不死心，就把信塞到他手里，对他说我喜欢你，可他还是不说话。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觉得是真没有希望了，就转身走了。直到这会儿，广播里才传出了风的前奏，晚了好几分钟。那天晚上，我发小陪着我在操场待了好一会儿。 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 整整一晚上啊，我脑子里都是汤影峰看我的眼神，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对他就彻底死心了。 之后你们就彻底没联系了？ 是啊，学校那么大，想躲开一个人太容易了。直到前几天他来找他男朋友，没想到我竟然能碰到他。学校那么大，可世界却这么小。 他男朋友也在？ 哦，没有，他们刚刚见完，我是在他回去的路上碰到他。 哦，多年不见，所有的尴尬都能化解了吧？ 是啊，他看我的眼神终于不害怕了，而是像我第一次见到一样，眯起眼睛一直笑。虽然她比以前更漂亮了，但是我心里却没了当年的感觉。 你这是放下了？ 应该是吧，这些年我的青春痘早就不长了，也谈了几次恋爱，虽然不再像当年那样自卑了，也好像不再像当年那样那么用心的喜欢一个人了。再见到他，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跟他聊了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聊着聊着，我还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问他，哎，你现在还想把你爸丢到阿富汗去吗？ 哎，那他怎么说？ 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反应了好几秒才笑着说，早就不了。我长大了，他也老了，就学会原谅他了。其实这一下午除了这些，我们就没再聊任何过去的事了。 没聊不代表不记得，只不过很多往事如果当面说出来也只是徒增尴尬，留在彼此的记忆里独自回味的话，倒可能比说出来更美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百利甜酒、浆果甜酒、红石榴糖浆、香蕉和鲜奶调成的，名字叫做雨打芭蕉。 雨打芭蕉， 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王维的那首七律，雨打芭蕉夜带愁，新桐新月向人休，新兰忆望相接短，迷雾遥看梦也留， 行远孤帆飘万里，深林乱世唱千秋，曾经护花惜春季，一片痴情覆水流。 哟，真难得，你竟然也知道这首诗。 当年自己长那么丑，再不多读点书，人不就废了吗？哎，而且我说老板，你难道真有读心术啊？这首诗真的就是我当年失恋时背下来的。 这么巧啊。我只是觉得这首诗很适合你当年的心境，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带着伤感的愁绪，心情像一弯新月般羞于向人吐露。 是啊，最后那两句的意思更像是特意给我写的。也曾经做惜花使者，珍惜春天，